是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广顺桥到顾家庄桥东西双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九七四，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星期一的下午，大家还好吗？我总觉得过了一个周末呢，就有点，刚才一开场的时候，有点懵，你知道吗？就是不知道自己一开场的时候，这个说出来这句话会是什么？或者说好撑啊，吃的好撑啊，或者说好困呐、啊？ 对， 就是可能会是很多人在星期的一个比较明显的感受了。 对、 啊， 可能很多朋友昨天晚上玩通宵也说不准、啊，今天上班就会显得有点疲累。 这么现在还有人大冬天玩通宵？大晚上下面什么什么动一动会精神点是不是？好吧，欢迎各位来到热气腾腾的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九七四，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祝大家下班快乐。 Goodbye boss， 再见工作。 上来第一首，来点带感的。每次天气不好的时候，总会把这首歌拿出来分享。我们来听听看今天的开场歌《Goodbye World》， 这首来自反光镜的《还我蔚蓝》。 对，反正每次听的时候都觉得很带劲儿的一首啊。 就在今天，抓紧时间，改变我们那边不太蓝的天。仰望星空，你是否还能许下诺？ 字王牌文艺小分队开年大冒险，带你探访京城文艺地标，老白和艾哥带你猜谜题、看大戏、尊享话剧 VIP。 这次话你来问，我来答，赢取现金红包。 马上报名就有机会加入文艺小分队，1月21号和队长老白一起欣赏先锋话剧。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就差你喽。 突然一下，在一首非常非常造作的、很精彩的、很带感的《还我蔚蓝》之后呢，又听了一个很柔美的宣传片，我就不知道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我们不光光在节目里面会有一个下班以后的能量啊，我们其实也会希望大家能够安静的，或者跟我们不是安静做美男子啊，或者做这个就做这个大美女，我们一起坐在这个剧院里面呢，欣赏高端的这个戏剧啊、演出等等等等。这是我们组织我们的文艺小分队这样的一个。算是我们活动的一个，就是一个特别特别想的一个初衷和目标。 嗯， 对对对对啊！ 所以这个周末呢，就会有一个重磅出击的文艺小分队的活动。 对，大家其实已经听到了，我们会带大家去这个京城的文艺地标天桥艺术中心。 嗯， 然后呢，我们去看大戏哈，去看这个话剧，而且大家都是 VIP 前排。 哎， 然后呢，马上报名就会加入我们的文艺小分队，我们去欣赏实力女演员史可来主演的先锋话剧《铸剑》，好不好？ 嗯 嗯，但是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个疑问，说这个报名方式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我们之前也想过很多点子，什么发关键词啊之类的， 对， 但最终我们觉得怎么说，我们来个反转吧。 对，因为我们现场会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环节，是我会坐在那边，然后等待大家来拷问。因为平常白给100块就是我在问你们问题，对不对？但是那一天你们每个人要带一个问题来， 对， 你们要现场来拷我，如果我答不对我才会把这个我们的，如果答对的话那直接就只给你票，对不对？ 啊， 只给你门票，然后你就可以待会儿看戏。然后如果你你的题然后被我一下回答正确的话，哎，不对不对，如果没有回答正确的话，我会现场扫码送你一个微信的现金红包。 对， 有没有？ 对，所以呢，现在大家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绞尽脑汁去想一个问题，发到白金 FM。 对，先来看看今天你们发来的问题哪一个会被选中，选中的朋友我们将会送你或者带你，我们一起去加入文艺小分队去看戏，好吗？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所以呢，接下来又进入到我们的听歌时间了，下班快乐，朋友们。 对，别忘了来发送一个你想问我们的问题，最想问的一个问题，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发到我们的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昨天晚上刚刚见到了他，他是孟慧圆，这首歌叫《爱让人烦恼，可我爱这个烦恼》，我觉得还是挺好听的一首歌。 早出晚归，太阳晒着你的背。我的天窗，抬头远处个月亮，无法在身边，我却在你心坎里贴得紧啊。看你怎么想距离这问题，爱让人烦恼，可我爱这个烦恼，尽管总是你发起，我还躺在睡眠里， 是一个很善良的，然后其实很可爱的一个女生，她是孟慧媛。就是我是觉得说，在跟她交流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她的爸妈真的是特别会起名字。 对， 孟慧媛啊，而且就聊的时候说，你看所有人的名字加上她的名字，就会感觉很好，比如说白洁、孟慧媛。 对。 啊，某某，哎，比如说我们的听友啊，无畏孟慧媛啊， 对不对 啊？ 所以特别希望跟他做朋友，你知道吗？ 是啊，然后刚才那首歌其实算是之前的一首叫《爱让人烦恼》，可是我爱这个烦恼，就是很乐观的一首啊。他也出了新歌，就是最近会被别人认识呢，是因为那个《解忧杂货铺》里面演了一个角色，啊，就是里面的一个歌手啊，叫张维维，唱了一首《重生》啊，在里面。所以哎，有机会不知道他那个版本能不能找到啊，就会找来大家一起来听听看。好了，大家可以继续来抛问题出来。其实我觉得问题不用那么难啊，简单一点，或者你们感兴趣的一个问题，简单的发一句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发送问题和手机号的朋友就会有机会，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去天桥艺术中心看一个非常不错的话剧，然后还会现场做游戏，扫码送你们红包。 对，有的朋友发来这个问题就是比较特别，你知道吗？很不走心。比如说今年北京的冬天为什么不下雪呢？ 不要忘这边电话帮你转一下气象对气象中心什么的啊。有人问说，一问三不知是哪三不知？ 你知道吗？ 就刚才想了一下啊，一问三不知应该是天不知、地不知、我不知。 他知就好，对吧？ 好像是啊，我不清楚，这是第一反应啊。所以你看，如果要是换一换，如果你们来问题，我们来答，说不定我这钱是吧，还得加倍送。 大把的给出去了。 得嘞，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看有什么推荐的内容，好不好？来，先来看一下，是王凯、马天宇和王大陆等主演的电影《英雄本色》2018，本周四就要全国上映了。 这部电影呢是改编自周润发和张国荣的经典之作，叫做《英雄本色》。虽然说观众对于经典的翻拍充满了很多疑惑，就是因为经典的电影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可能会有一个固有的概念，所以总觉得说翻拍会不会不太好呢？ 是，希望有一个不错的成绩单啊。还有李冰冰和凯南鲁兹。吴尊主演的电影《迷巢》本周五全国上映。他好像很久没有新作了，是吧？ 是。有人说他从2015年的那个片子叫做《钟馗伏魔》之后就没有再上任何新作了。而在这部《迷巢》当中呢，他也是扮演了一位很知名的剧毒生物学博士，要进入到一个充满剧毒蜘蛛的东方地灵去探险。所以有报道说李冰冰和王俊凯最近已经签约了好莱坞的经纪公司。预计未来几年当中就会看到他的很多最新的大片。 本来我对这个戏还是有一些兴趣的，但是听完你的介绍，我觉得我还是不要去看了。 为什么？ 因为我最怕的是什么？ 毒。 毒？ 有毒吗？ 什么叫什么？你有听说是？我害怕有毒。你这话有毒好吗？我害怕蜘蛛。谢谢。好嘞，我们继续听歌。这首歌叫做 Love in a Box。 It's easy to see how everything is loosely put into a box to describe how it is working. But can you tell me how did she knock me off of my feet when she said hello? My name is beautiful. I said excuse me miss, but it's time for me to hit the floor. And now this dancing has turned to falling. Words can't do justice to this girl I know. And it's those deep breaths that get me through the time she's standing next to me. She's nothing short of lovely. Does she notice that I can't breathe? Everything around me's getting hazy. I'll loosen up my tie. No use in being shy. So take one petal at a time and toss it to the ground. Closer now, I'll touch your lips to mine and feel how we have to hold our breath to make sure we don't miss one moment tonight. Ooh, oh, yeah. Under this moonlight, I can see the mystery behind your eyes. With every taste, girl, I delight in you. And yet this distance that separates my hand from yours can only make me appreciate your heart. I adore you. So take one petal at a time and toss it to the ground. Closer now, I'll touch your lips to mine and feel how we have to hold our breath to make sure we don't miss one moment tonight. Ooh, oh, quiet now, she's fast. fast asleep into my arms she's clinging. You're my girl and my heart is yoursToss it to the ground, closer now. I'll touch your lips to mine and feel how we have to hold our breath to make sure we don't miss one moment tonight. Oh, oh.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来，回归到我们的这个白金 FM 的平台上面，看到有很多朋友发来这些问题啊。刚才有一位叫做改名解读的朋友，他说能不能读一下我的问题？他的问题是这样的：清朝八旗是哪八旗？ 这个问题 虽然有百度，但是呢，我们想把这个机会留给你。 我其实觉得说我们花时间在节目里面呢是不是可以更多的来欣赏一些歌曲因为这个要讲很久吧哈、是吧，就是要说起来要说的很远的地方去了啊。哎，你们的问题咱们要不要问一下，就是再远一点好不好？ 对呀、 啊盘古开天辟地是什么时候 还有人问说不忘初心指的是什么 啊？好，大家其实问的问题都非常非常的好，然后我们择一些问题来回答，然后也会选择一些朋友来参与我们的文艺小分队，好吗？嗯哼。再来看一个这个电视剧叫《美好生活》，张嘉译、李小冉、牛莉还有邢伯清他们来演的。 所以从本周一开始呢，在东方卫视和北京卫视同时上演。从去年开始，你会发现张嘉译好像开了挂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朋友发现他是成为霸屏，就是拍了很多剧，而且和很多女演员组成了 CP。你会发现他和任何人好像都挺，就是挺合适的， 对， 在荧幕上。 比如说， 王小晨，我的体育老师 是小松佳啊、车晓等等吧。这次就是李小冉他们一个 CP 的组合，所以说。总会觉得说这种跟谁搭都会有 CP 感的这种男友力也不知道是怎么练成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玩一个小互动。你觉得张嘉译跟哪个女演员搭不出 CP 感？ 宋丹丹，或者说谢大脚， 或者说章子怡，是吧？ 对，都有可能。 哎，斯琴高娃老师，等等吧，也可以大家发挥想象力。好。我们来再看一个专辑首唱会，许飞新专辑首唱会本周六会在毛 Live House 举行。这一次他会唱自己的全新的专辑。如果你想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儿，我觉得现在的歌名变得越来越长是一个趋势而且岳云鹏和姚晨也会跨界来助阵哈、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 很久都没有许飞的消息了，所以马上听到的是来自许飞的一首歌曲，有关于夏天的味道。 对，这首歌确实也是会带着一些记忆，无论是夏天的记忆还是你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那种纯白的气质哈、想想看那个有着阳光洒满的篮球场还有你的故事。我们来听这首许飞 夏天的味道。 我记得那个夏天，球场边的约定和窗外挂在树梢的白云，我怀念曾经感动的旋律，是永远说不完的话题。你送的相片我会好好藏在抽屉，偶尔才翻开那些青涩笑容里一点一滴，那属于我们的秘密。 中泛起那小小涟漪，是风吹过的痕迹。 夏天的味道来自许飞，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海哥。 又突然冒出来很多的我们的好朋友们在各种各样的提问。 嗯， 其实并不是每个问题呢，我们都可以马上会有反应的啊， 嗯， 也不可能会每个问题都念出来来回答。 对， 但是我们会找一找看有没有愿意跟我们参加到文艺小分队，跟我们一起去看戏剧的朋友啊。 嗯， 重点是来选择，所以你们别光提问，别忘了把手机号发来，要不然我们怎么找到你呢？同时也谢谢帮我们提供问题答案的朋友。 嗯哼， 是吧？人这个不是搜的，人这是现场直接自己有反应。对不对？啊，当时这个满洲这个八旗是怎么分的啊？人家回答了哈，啊，整黄啊，整白啊，是吧？整蓝呐，啊，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啊，啊等等等等吧。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历史节目，所以呢，我们就不过多的去讲这事儿了啊。谢谢你们提的问题，大家继续。 所以呢，还有朋友问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刁钻呢，就是这位叫做黎晶的朋友，他说你们的互动平台的方式是多少？ 吓死我了，我刚才心都已经提起来了，又要提什么样子的刁钻的古怪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回答会很尴尬，你知道吗？ 你知道就是他现在发的这些消息我们也能看到了，但他不知道。 好， 就很有意思。 那这样子的一个高级的问题你来回答好吧。 哎，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好，回答的真棒。哎呀，这反应，这智慧，这聪慧， 呱唧呱唧。 对啊，就是作为一个女主播，你已经现在又上升了一个级别啊。 什么级别呢？ 就是你终于可以回答大家的问题了，你可以互动了，你有智能语音了。 我现在可以自问自答。 你不是一个机器人了，已经。 啊 大家不要这个往其他地方想，我们继续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别忘了联络我们的方式是找到刚才哥说的这个平台白杰 FM， 然后报名参与我们的文艺小分队，别忘了发微信给我们就可以了啊。 嗯，在这个周末呢，我们将带你一起去体验一场文艺小分队的活动啦，就是看一场话剧。 嗯，可以发一个想问我们的问题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就可能选中你，我们一块儿去。接下来送给所有在这个星期一下班路上的朋友这首 《失恋阵线联盟》， 送给这失恋的星期一。 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你说你学不会假装潇洒，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把过去穿梭成一段神话，然后笑彼此一样的傻。我们这么在乎他，却被他全部抹杀，越疼他越伤心，永远得不到回答。到底他怎么想，应该继续猜测吗？还是说好穿黄了吧，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你说你学不会假装潇洒，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把过去穿梭成一段神话，然后笑彼此一样的傻。我们这么在乎他，却被他全部抹杀，越疼他越伤心，永远得不到回答。到底他怎么想，应该继续猜测吗？还是说好穿黄了吧，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当你我不相信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手话，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二环全线北向南，西二环北段南向北车辆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常年加班劳累， 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等候。 朋友聚会敞开喝，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恭候。 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来电测算车险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在寒冷的日子里，人保直销车险伴您暖心出行。 快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吧，还有保养、洗车、代办验车、理赔等多重服务哟。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 ，Goodbye World。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试试，你是谁？ 对啊，我们特别想问大家，你是谁？就是每一次呢，都有这么多的好朋友从这个四面八方涌来啊，就是到这边来这个抢票，到这边来听我们节目，谢谢你们啊！我们就不一一的跟你们点名打招呼了。总之，谢谢大家依然选择收听娱乐最王牌。 这里每天下午下班的时候都会陪伴各位快乐回家。 对，好了，废话先不多说，我们先来听歌，稍后再聊。来听热情的沙漠，这首歌很适合大家在自己的车厢里面啊 蹦跶一下， 对，或者戴着耳机跟我们一起来唱和一下，好不好？这样的话身子会暖和不少，因为毕竟天气冷啊，要注意防寒保暖啊，临近年关别生病。 你知道过了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这首歌和那个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包火不是一首歌。 怎么又从智能变成不智能了？ 原谅我，也会躲着我，他也会把我这把爱情给我。 哦， 沙漠原谅我， 哦， 永远不寂寞， 哦， 开满了青春的花朵。我在广场唱，你在琴声和，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河。 沙漠里的小爱河，你给我小雨点滋润。 会不会有人突然打开收音机听到我们的节目说，哎，这两个人啊，尤其是这个男生啊，怎么连饭都没有吃，感觉就像喝了一样。音乐其实有的时候会像一杯烈酒啊，就是听到一首歌的时候会突然觉得整个人好像是，对，就是会像是好像已经喝了不少的样子。这首歌就会给你同样的感受，热情的沙漠，哈林庾澄庆。这里是娱乐最王牌，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那个我们要回答问题了，比如说有人问，就是轻轻的来提问啊，轻语，哎，梦语轻摇提问，老白是90后吗？ 当然不是啊。 喂，什么，哎，你替我回答这个问题是吧？ 啊，00后啊。 这么回答就没劲了 啊。那怎么回答呢？ 我曾经是一个90后、啊、后来我长大了、啊、我就变成00后了。 那对 对， 就是大家我发现问的一些问题都是比较开放性的。 对对， 比如说是谁抢走了潘玮柏的麦克风。 对啊。这个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是谁抢走了潘玮柏的麦克风？ 对，我们先问他一个问题吧。 对， 要不就是王力宏犯了什么错呢？是谁敲了那个蔡琴的窗呢？ 对，香水为什么会有毒呢？ 对， 这个问题要问起来就多了去了，好吗？不要这样好不好？谢谢大家提的各种各样的稀奇古怪的或者是一些很走心的问题，谢谢你们、未必每个都回答，重点是要来挑一些朋友跟我们一起去看戏剧， 嗯， 好吗？ 有人说怎么抢啊，就是大家可以编辑自己想问到的一个问题到白鸡 FM， 记得一定要加上自己的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呢。 好的哦，加上手机号才能够找着你啊。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呢也是很有画面感的，同时也是记忆当中的一首很经典的歌了啊。 小人还唱过呢，来自蔡依林的布拉格广场。 琴键上透着光彩绘的玻璃窗，装饰这个的是教堂 CCC 叹一段一段流浪忧伤，顺着镜子方向看见经纬衣服是18世纪的油画上， 再放 静静欣赏， 再下 你的浪漫， 再看 是否多久都一样。 再回答几个问题。梁晓妍说怎么留言互动的，老白就是这样，直接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白杰 FM 就可以了哈。 嗯， 还有人说这个问题比较走心，应该放到6:30啊。 哎，等一下我们再问吧。 没关系，现在可以回答。 哦， 说为什么时间过去了带不走过去的忧伤 啊？为什么呢？ 因为时间还不够久，甜蜜还不够多。哎，不对不对，我想说的其实是以前看了一个电影，是威尔史密斯演的一个叫《附属美丽》。 嗯， 他其实讲到的是说， 怎么样，史密斯老会演这样的电影，比如说当幸福来敲门，有些励志，他其实告诉你说，当一些人经历了悲伤之后，这个悲伤有些忧伤它是会伴随你一辈子，你不要想说哦，我怎么去忘记它，这是不太可能的， 只能 把它淡化 掉。 对，就是里面最经典台词就是这个忧伤会一直存在，但是你要看到它背后它所附属的那些美丽。 前两天去见一个朋友，这跟我抱怨车辆保养忒贵，当时我就惊呆了，我平时去 4S 店保养不花钱啊，没有时间还可以请专业技师上门服务，还有15天或2000公里超长质保，他一听羡慕坏了，马上问我原委，我告诉他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免费赠送方便靠谱的车辆保养，享受轻快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Hello， 我是艾科。 稍后我们的白给100块的娱乐题要在我们的新发现之后，那个会抛出那个题，大家别着急。然后我们先来看看，应该是周末特别多的朋友都会关注的一件事情，至少我的朋友圈里面呢就很多人刷屏啊，这可能是跟我的这个朋友圈有关系，大家都在关注这个节目，就是歌手湖南卫视的歌手节目上周五播了第一期啊，就是这一季的第一期。关于具体的近年的表现呢，我们下面一个小时再聊一聊。但是现在其实想吐槽一件不那么光彩的事儿。 什么事儿？ 就是歌手这个节目它其实每一季有一个传统嘛，就是你应该也看过，每一次每个歌手都要拍一组形象宣传照是吧，宣传片。今年其实同样给大牌的欧美歌手，就是 Jessie J 也拍了一组，他本人也很重视，就是在自己的这个个人这个社交账号上面也发了好几遍。得，他的影响力这一发不要紧，可是确实被奢侈品的大牌 Chanel 盯上了。 哦，对，我看了那个，就是这个宣传片一出炉的时候，就会被质疑是抄袭 Chanel 的一个广告。 对， 就很多朋友可能会不太记得那个片子那个原片到底长什么样，但有一首歌就 Run Run Run 在狂奔的那个。 哦，是是是。 对，所以呢，在原版广告当中 ，Christine 是一身裹着白纱。然后最后挣脱了所有的束缚，破茧而出的感觉。 这个词用得非常好，就当时那个状态，就是在阳光里奔跑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非常的有，怎么说，有感觉。哎，对不对？有 feeling 啊。这个我觉得可能歌手节目给他拍的这个宣传片呢，立意、布景、灯光，或者说剧情走向，除了人不一样，就是基本上都算是比较像的吧。 对，而因为这个事儿呢， Chanel 公司也注意到这一情况，所以他们的这个法务部门也进行了跟进。那 Jessie J 注意到争议之后，就马上删除了相关视频。 对，据了解，节目组就是把这个业务呢外包给了视频的制作公司。公司一想啊，怎么来做的说突出这个大牌气质呢， 高大上 一点，创造力有限，抄袭了一下啊。当然也是湖南卫视在追究这个外包公司的责任。而且这其实已经不是歌手节目第一次陷入到抄袭的争议了，之前电影《惊天魄》也曾经指责节目组海报抄袭，引得节目组的官方也是道歉了啊。 最尴尬的呢，不是说抄袭这个事儿，而是抄袭没有人原版好看。 哎，这个说的还有点道理。我们也就来听听香奈儿的广告当中也出现过的一首歌，我觉得很好听。对，没有觉得我的声音都不一样了吗？哎。But it would mean nothing, nothing without a woman or a girl. You see, man made the cars to take us over the road. Man made the train.Carry the heavy load. Man made the electric light to take us out of the dark. Man made the boat for the water like no one made the other. This is a man's world, a man's world, but it wouldn't meanot a woman or a girl.、Man thinks about a little baby girl and a baby boy. Man makes them happy, 'cause man makes them toys. The man's need everything, everything he can. You know that man makes that money to buy from another man. This is a man's world, but it wouldn't mean nothing, not one little thing, not a woman or a girl. 这个、歌呢，乍一听呢，听上去有点大男子主义啊 ，It's a man's world 啊，这是男人的男人男的世界。但是你要仔细听歌词的话，发现其实里面其实会有这个铁汉柔情的部分，因为他其实歌词里也提到说，虽然这是个男人男人男人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不能没有女人呐、 啊。对啊，要互补一下。 我还挺喜欢这首歌的，所以推荐给大家啊。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再看一个问题啊，因为有听友刚提的问题。他说春节北京哪儿好玩， 就是春节北京哪儿好玩不重要，就是现在我想给你推荐一个地方，是今天我们王牌新发现当中要带你去的一个地方。 所以您可听好了哦。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上一周带大家尝了尝北京的地道小吃，那今天呢带大家溜溜神，逛逛十里河天骄文化城。其实呢，北京的花鸟鱼虫文玩市场原本有两个最大的集散地，分别位于京城的西北和东南。自阜成门桥北侧的官员市场搬迁之后，位于四环外的天骄文化城就成为了公认的最具人气的花鸟鱼虫市场。其实呢，这里最早叫吴桥文化城，据说乾隆爷去了之后把吴字上面那个口也带走了，所以改成了天桥文化城。之后呢，这里就一直汇聚了一大批杂耍卖艺的。经过很多年历史的变迁，从天桥辗转了好几个地方，才来到了现在的十里河。为了独一无二的特质，所以呢到了十里河之后就不能再叫天桥了，就把桥字的木字旁改成了女，最后落成了现在的天骄文化城。那么今天的问题来了，刚才说到的天骄文化城最早是叫吴桥文化城吗？ 对，刚才我们这个提问的朋友说怎么这个问题就被你们转了，对，正好跟我们的新发现能接一块儿啊。 嗯， 而且我们刚才提的问题大家也听到了，你们现在就可以回答了哈。 需要再重复一下吧？ 可以啊。 刚才说到这个天骄文化城最早是叫吴桥文化城吗？编辑你的答案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白吉 FM。 对，只要发事后不是加手机号就行了啊。 让整个宇宙要用力的跑，为了我的以后，面对路口你必须果断，看我跑在前面是为了我的伙伴，也会 care on me， 不管路有多长我不可能会倒下，不管对手多强、还在路上要放过一座山，当他关了我的门又开了另外一扇窗。 God damn， 虽说我没用力，那些挥洒的汗水就是我的证据。我以为撑不下去，那些未知的可怕应该如何驾驭，我跑到磨平了鞋底，这条道路太拥挤，我会为我自己骄傲，当我十年后想起，记住笑着跑完，看半路就放弃的那些都是脑残。肩上的灰尘，内心在起哄，从黑夜到清晨我继续跑动，当年的白日梦正在一步步的接近，磨练自己的脚步就像石头一样坚硬，穿过丛林和沙滩加快步伐，赶在太阳下山，我在跟时间赛跑，再不然就要变老，哪有那么多时间思考，我发自内心祈祷不要停下，拼命的冲，我把梦想都拉到现实中，看我脚步像是在飞跃，透过

轻轻放开，一股电流传上来，在云端的海，去北京那个1970的年代，每个细胞都愉快，转个圈快乐就存在，不用再期待。 山合作的歌曲 Online 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我们接下来来进入到今天的来个一百块了，同样是我们的正问反答的游戏，电话已经接通了，不知道今天会连线的这位朋友是哪位。 Hello Hello 老白 Hi 哎，是位男生哎， 哎，怎么称呼你？ 我姓朱， 小朱， 浙江的师傅， 对不对？我不知道这个这两个头像哪个是你的，我们一个备选，先打给哪个，是叫你的英文名是叫 Dago 是不是？哎， 是林。 哦，这个是你，因为这个林我看头像是个女生啊。对 对对，那是我爱人。 哦，嗨，我们以后我们能不能报一下到底是谁参加好不好？要不然就是一看头像是个女的，突然一接电话是个男的，对吧？好吧， 因为我刚才在开车，然后是我爱人给打的。 你们俩谁的战斗力会比较强一些？ 都差不多吧。 啊，所以今天你们是三个一起来参与节目，对不对？ 对对对。 啊，三个一起来参加节目，你确定吗？ 哎， 因为头像当中显示的还有一只小狗狗， 自己没有反应过来，因为头像里面应该你媳妇抱了一只小狗啊。啊， 对，还有我家小柯基， 柯基犬很可爱。好，旁边的收音机先关一下，好不好？ 好，我收音机已经关了。 OK。准备马上开始今天的挑战了，五道题，看看你能不能抢走我们的现金红包，加油。正问反答游戏现在开始，第一题，上周播出的湖南卫视歌手节目中第一期获得第一名的歌手是汪峰吗？回答 是。 答对，很冷静。 第二题，水浒传当中及时雨宋江是字公明吗？ 是吗？ 不是。 很厉害，而且对，而且就是几乎没有什么反应就可以答对。第二题已经答对。第三题，演员朱孝天在《流星花园》当中扮演的角色是西门吗？ 不是。 好，在下面的话要需要你的反应速度再快一点。第四题，演员刘涛在北京卫视，演员刘涛在北京卫视的跨界歌王的节目当中是获得过冠军吗？是吗？ 不是。 哇， 真的好厉害！ 这是猴子派来的，不是想说猴子派来的救兵啊。 最后一题了，准备好了吗？ 好。 请问，在田忌赛马这个典故当中，帮助田忌赛马夺冠的军事家是孙武吗？ 是吗？ 不是。 哎呀， 太可惜了。 应该是孙膑。 好了， 孙膑啊，不是孙武，所以差一点儿。对，虽然他们其实都是《孙子兵法》的，就我觉得集大成者吧。啊，对，一个是孙武，这不用说了，孙膑其实也是在用《孙子兵法》上面的是备受推崇的啊。 好， 稍微偏差了一点儿，但是前面四题的表现真的是完美。 对，尤其是 参与中了， 好吧，这个我们还是老样子，对于这种优秀的选手，以资鼓励，好吗？ 好的，那。 你可以发送自己的9.99的二维码发来到我们的白金 FM， 以资鼓励给他小红包安慰一下。 好，对，也公布一下， 谢谢， 不要客气，公布一下我们的刚才的问题答案。这个之前我们说到这个 天骄文化城最早是叫吴桥文化城吗？ 是吗？ 是。 好，谢谢你的参与哈，谢谢你们这个三两人，还有一只可爱的柯基犬，谢谢你们。最后大声的告诉我，你正在听到的电台是 娱乐最王牌， 谢谢。 掠过我身边，让你错身过的瞬间，忽然间想要去很远，和你去看繁华世界。 Imagination Never lose my passion It's on my way It's on my way out Whatever it takes Not for a destination It's on my way It's on my way All the colorful days Never lose my passion随一阵风掠过我身边，带你错身过的瞬间，忽然间想要去很远，和你去看繁华世界。Imagination Never lose my passion It's on my way It's on my way out Whatever it takes Not for a destination It's on my way It's on my way All the colorful days Never lose my passion 还是有一个小作业题，但是呢为了方便大家回答，我们今天就不用正问反答了。 嗯， 这个小作业题大家只要回复真正的正确答案是或不是就可以了。 好的， 30到45秒钟的时间，比较快发来微信的朋友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小红包啊。 好的，我问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吧。 这样吧，还是我来问好不好。俗话说半路 杀出个程咬金。 对啊，你也知道啊啊想问一下，程咬金他的原名真的是叫程咬金吗？是或不是？ 发送到白金 FM， 记得这次不用发送电话号码过来哦。 嗯， 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王牌关注，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Hello， 我是艾科。 上周五，咱们说了第一季啊，不是 ，sorry 啊，新一季的歌手在湖南卫视开播了，然后这些竞演的歌手，包括像汪峰，包括这个大牌哈 ，Jessie J 啊，张韶涵、李圣杰、李晓东、周岩和张天七位歌手展开了首场角逐。 嗯，所以呢，毫无悬念的就是，当红歌手 Jessie J 是用一首 Domino 获得了首周比赛的第一名。 嗯，我们那天还放了这首歌。 嗯， 其实在华语歌手当中最被寄予厚望的是谁呢？就是所谓这个半壁江山汪峰老师啊，仅列第四。 张韶涵的排名就更靠后了。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去关注这期节目，或者说你们最喜欢的是哪位歌手的这个表演啊？ 我们先来说说 JCJ 吧。第一期的这个夺冠可以说是毫无意外，如果说他没有夺冠，可能很多观众才会觉得好失望了、怎么会这样呢，是吧？据说已经在录完的第二期节目当中，冠军依然是 JCJ。 哎，这个算是漏题吗？但其实如果这样下去的话，这档以竞演为最大卖点的节目，可以说啊，我觉得已经失去了谁是冠军这样一个悬念了。先说说他的来头，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来头不小啊。其实在欧美也算得上是中生代的代表性的实力歌手，而且和 Adele 他是毕业于同一所学校的。曾经还在伦敦奥运会开幕的时候，当时和 Queen 就是皇后乐队他们一起表演过。非常厉害啊。 还曾经呢是在英国好声音和澳大利亚好声音当中也是选秀节目的导师，被提名过第57届 Grammy 大奖。 第75届，天哪，你知道多少年。就这样的资历来中国参加歌手这个节目呢，我觉得对他而言更像是一个就是度假，不像是比赛，就活生生把这个歌手的舞台就变成自己的演唱会了， 歌唱了。 对，你知道我朋友圈留言就说看他的表演会觉得就这一次的歌手就完全是他一个人在唱，其他人在看。对，就是你知道那个差距的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游刃有余。哎，那个感觉就是我唱这样的舞台，觉得好像他好像没有拿出自己的一半的功力就可以真的只把冠军就拿到这个自己的囊中了。 对， 然后其他人还在那边紧张，但是人家完全可以瞬间放开那种啊。 所以如果说接下来的比赛如果想要缩短一些差距的话，恐怕 JCJ 就要唱中文歌曲比较好。 对，或者是期待一下他的签证过期之类的。有可能啊。好了，我们来听歌，这就是来自于 JCJ 的一首歌，叫做 Flashlight. I look up to the sky, and in the dark I found, I stop that I won't fly. And I sing along, then I sing aloud. 就这么呜的一句就赢了，我怎么就呜不了？ 有人会觉得说，就听到他那个 JCJ 的歌声的时候，就会想到说，如果 Mariah Carey 要是来的话，会不会也是冠军？ 对 ，Mariah Carey， 他应该也可以这么呜上去。那个，我们继续回来啊，这是娱乐最王牌的王牌关注，还在聊歌手。 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或者你们觉得哪个歌手的表现会更棒呢？ 嗯， 其实跟 Jessie J 比起来，我觉得我们可以形容一下，其实已经之前有人这么形容过了。 嗯， 就是那个梗其实是一个啊，东北的一个哥们儿。 嗯， 他家是哪儿的？是鞍山的哪儿的？ 嗯，然后 他会有一个形容词，就比如说来吃饭，看到今天来的这个朋友，是不是都是他想见到的朋友？如果是的话，就是今儿人硬，所以我来；如果人不硬，就不来。所以说这个还用说什么吗？ 人硬。 不，跟 Jessie J 比起来，剩下的人不硬了。上周的比赛获得第二名的歌手是本季歌手黑马新人张天，但是他给人的印象可能还是更多的是良好的外形和独特的音色。 嗯，有人说就是评价张天是这样觉得的，觉得说这匹黑马它的纯度并没有那么高。 对， 如果说历届的黑马的纯度排个次序的话，可能是邓紫棋啊，然后黄绮珊、李玛希、徐佳莹， 对， 再紧接着是张天。 所以张天他有可能不是黑马，他是灰马，他就还没有成色，没有那么高啊，这不一定嘛，这才第一集，别着急。第一集竞演的前两名是 Jessie J 和张天，唱的都是英文歌。第三名这位，哎呀，这个我们这个好伙计啊， 厉害了， 这个小伙伴非常非常的喜欢啊。他是谁呢？ 盖。 对，就是这一次他唱的一首歌，还是我觉得算是为华语歌手挽回一些颜面吧。 沧海一声。 他是谁？他是周岩。你说周岩是谁？周岩就是盖。这次的精心改编的《沧海一声笑》，其实会加入他自己比较擅长的嘻哈说唱的元素，尤其是唱完"天地人和"这四个字之后的摇头晃脑，就是好像看到一个酒壶从他身体里飞出去。 今日如桥，我一口河水怎么会好？阔如针腰，金丝如刀，外伤火嘴，看过没老？要抬头天高，高声大笑，笑过空笑，恩怨往年排练在逍遥。翻开你人生的简历，发现你身世多美丽，该如何看待你自己？是应该在我的支配，是那些人活不下去，主动拿起暴击下跌，选那条路都不好走，啥子命我都不抗拒。喂 也属于那种唱歌即使没有喝酒但是会让觉得好像他已经喝了不少，但是也不会唱走唱破的那种。 嗯， 就是本身啊，这长期他自己的生活，就是，在他的人生当中所自备的那种气质。 对， 还有带一些山城的那种辣味儿了。 哦，所以这首歌听完之后就想去吃火锅。 对，你说麻辣火锅就是山城啤酒的那个状态啊。那这首《沧海一声笑》本来它就有非常棒的词儿和里面所具有的这种武侠的江湖气质，就刚好呢配上 Guy 的嘻哈，就是我觉得可以让他这种差异性啊，在这一次的歌手舞台上可能会走得更远一些。 嗯， 获得第四名的是谁呢？ 汪峰。 没有，就是大家想象当中那个所谓的音乐的车祸现场，他的老婆孩子都去了啊。 唱了《无处安放》也是为张杰写的。 嗯，前天呢，汪峰也是发了微博解释说自己在节目当中看上去比较严肃，并不是因为紧张，而是说嗓子有点痛痒 啊，真的有些痛痒啊， 是不是因为 当时看那个就是歌手那一季，当天晚上还有人发朋友圈说 Jessie G 问汪峰一句话说，汪峰你的嗓子是不舒服吗？ 对的 啊，行了，我觉得就是可能算是自己的一个解释吧。就像是张子怡在《演员的诞生》中对于流量担当的批评引来了一片叫好声一样。 对， 我们的观点是 就是都行，挺好的。 让 Jessie G 在歌手舞台上好好教教这些歌手们怎么唱歌，对不对？ 嗓子不舒服，抓紧时间吃药哈。 好，刚才那句话是艾柯说的啊。没有，有一个听友叫李斌，是吧？ 对，他很有意思。他说，杰士姐能参加这个歌手，有点像什么奥运冠军参加学校运动会一样。 好，谢谢你的精彩点评。 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我倒是觉得说，比如说我们的歌手在跟别人对决的时候，更应该去找到哪个方向，不应该说是我的技巧多么的优秀，或者说我的嗓门有多大，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走心。 嗯， 你是不是能够把华语音乐的、把华语歌曲的歌词的精髓唱出来？ 对，就像比如说盖在这次演出当中，有很多朋友就是深受好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重新演绎了《沧海一声笑》当中的一些很独特的风味出来。 嗯，好吧，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也是我个人认为很好听的一首啊。虽然现在可能你都不记得他是谁了，他叫何璐。当时这首歌是出现的电视剧《金粉世家》当中的片尾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让它降落吧》。

我是走心六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你是谁？音乐素描。 好了，又在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到了这个时间，走心的6点半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来一起听一首歌。现在是18点33分55秒，我是白洁。 Hello， 我是艾科。 哎，今天的故事是来自于林俊杰和蔡卓妍合作的《小酒窝》，但是我先给大家打个预防针啊， 嗯， 今天这两个故事，它可能听上去不像之前那么的深情， 有毒。 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故事， 来自 Longitude， 他说 那个时候大一的女朋友，脸皮很薄，从来不肯表达。一次晚自习前，在一家小吃店，我打开她的手机，直板的诺基亚，开机的问候语是一行字儿：有了你，生命完整的刚好。那是第一次尝到爱情的味道。人家的那个开机语就是那样的，好吗？ 就因为诺基亚尝到了爱情的味道。 好好好， 来听酒屋。他说我喜欢的人也有酒窝，相当的可爱，我知道他不会喜欢我的，但是我真的不想再喜欢别人了。我知道喜欢他的人不少，但是不管别人多漂亮，他一直都没有答应别人。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不一般的人呢。我只希望他开开心心的，我以后的儿子一定要是他那样的。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人，是吧？ 对， 就是后面画风怎么突然就变了？ 虽有愿望， 就是突然一下一时语塞，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不是，走心六点半去哪儿了呢？ 哎呀，哎，我也喜欢有小酒窝的女生，我希望以后我的女儿长得也像她。这不是挺好的吗？ 一个拥抱，谁替我祈祷，替我烦恼，为我生气，为我闹，幸福开始有预兆，缘分让我们慢慢紧靠，然后孤单被吞没了，无聊变得有话聊，有变化了，小酒窝长睫毛，是你最像是喝醉了。 好啦，这就是今天音乐素描，我们化身偷故事的人帮你找来的这首歌《小酒窝》， 主播私房歌。 好，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下面呢是我们的安静的听歌的时间，主播私房歌，一首又一首的好歌要推荐给你了。 对，今天我先来吧。 来吧， 推荐这首歌呢，可能是很多朋友都听过，也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它的不同的版本。我听过三个版本，然后今天呢，推荐的是我个人大爱的林忆莲的这一版，叫做《诱惑的街》。我想这首歌曲可能会成为你曾经在 KTV 啊很热衷的点播的一首歌曲，或者说在很多很多个辗转反侧的夜，都想去一遍又一遍聆听的歌曲，所以特别在今天的主播私房歌当中为大家选取，来自林忆莲的这首《诱惑的街》。其中有一句歌词我特别喜欢啊，就说：“只是你生在的街，只是你生在沉沦的午夜。”就是你会发现，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就是色彩斑斓的世界当中，总有一个人会 match 到你的心，就够了。 哇，想的真多。我听到这首歌的歌名马上会想到的是啥，是什么你知道吗？ 喝两杯吧。 鬼街吗？ 下过雨的街， 来听歌啊。 眼睛光就要熄灭，你赴的是什么样的愿？愿无意说这些，真是对你还有感觉，以为一切残缺可是我除了爱你没有别的凭借，话又真心怎说得如此直接，也许是夜色让人不知胆怯。要了我你是否什么都不缺，心再野也知道该拒绝，有什么心间难解，竟然你离不开这一切，身在沉沦的午夜，血里的狂野对真实与幻觉已无分别。这阳山的夜，下过雨的街，狂野 十首经典之作，这首诱惑的街来自林忆莲。 作为我今天的主播私房歌的第一首推荐。 嗯，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 主播私房歌。 这歌呢和其他的一些歌呢又属于一种类型的，包括像诱惑的街啊，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啊， 夜太黑啊， 夜太黑，伤痕之类的，就是里面都有一个坏男人啊。好， 苦情， 对，苦情歌。那我接下来要推荐的这首歌呢就更温暖一些了，我总觉得冬天的时候少听那种让你觉得心里哇凉哇凉的冰冷的歌，听些暖和的歌。这首歌其实讲真，他之前不在我的歌单里面，不是，我也没有仔细去听过，但是我们的一位听友昨天在我的一个推送下面留言，这位男生啊，他叫做 Leo Hart 啊 ，Leo Hart， 他说，因为昨天推送的是一个跟下雪有关的文字，然后我也推荐了另外一首是阿妹妹和孟非传合作的《冬天》，那个之前我们在节目里推荐过，然后他就说在看这个推送的时候，他说恰好我正在听魏晨的一首歌，哎。我就觉得这首歌可以在今天拿出来播一下，魏晨的这首歌叫《热雪》，雪是下雪的雪啊。他说好想下一场雪，我就可以温暖你。突然就觉得，在这个城市还没有飘雪的时候，或者说，雾霾的时候，来听这样子的很纯净的歌，又很温暖的歌，就好像手边有热咖啡一样。 灯火阑珊的世界，每一夜，每一夜。闪烁后凋谢，天色微亮的旷野，每一夜每一夜发烫的冰雪，用背影让故事完结，孤独是你昂贵的主。 之前没有太听这首歌，因为它是电影《小时代》的 OST， 因为没有看过是吧，没有太关注， 一听《小时代》赶紧躲远一点这人有时候说话直啊，大家别介意，如果你刚好喜欢那个电影的话没有恶意， 这首歌还行，对不对？ 对，来自魏晨的热血，希望大家能够在冬天的夜晚喜欢。 对，也希望这个城市早点能够有这个雪花飘落啊。 对，有朋友就说冬天啊，要是不下雪的话，真是对冬天最起码的不尊重，然后一点尊重都没有。 对，就是，然后我马上接一句，就像是最是对酒最基本的尊重一样。 是的，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这样啊，就是要小酌怡情，酒后不要驾车。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推荐歌曲了。 嗯， 我来继续推荐一首歌，因为其实这首歌我们今天分了几个类型的，第一首歌是甜的， 嗯， 小酒窝，哎，想这个无论是男生女生，他有个酒窝的话，是会让人觉得心里面 暖暖的， 甜滋滋的，对啊，然后你可能会迷恋这样子的长相。 暖男。 那对，第二首歌呢，讲的是个坏男人，它是苦情歌 啊。 那第三首呢，又是暖心的这种鸡汤式的歌。 是。 那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就有点在大冬天吃冰棍的感觉了 啊。 就是很多人说，听许美静的歌在什么时候听？说啊，天气凉了可以听许美静了。他有另外人回复他说，那难道不会更凉吗？ 就像很多人喜欢在夜晚的时候听着他的歌曲一样，因为许美静的声音真的是有极大的魔力，让你陷入到无限的沉思当中。 所以我刚想说，参加歌手的这个节目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人？他一定，我觉得不应该说要炫自己的高音啊，要飙自己的这个歌技之类的啊。他一定要走心，至少可以听到多一些这样子的歌手啊。 对， 许美静，都是夜归人。 是冰冻的时分，已过零时的夜晚，往事就像流星，刹那划过心房。灰暗的深夜，是寂寞的世界，感觉一点点苏醒，一点点撒野。你的爱已模糊，你的忧伤还清楚，我们于是流浪这座夜的城市，彷徨着彷徨，迷惘着迷惘，选择在月光下被遗忘。谁都是爱的没有一点的把握，也别去想哪里是甜蜜的梦想，还是孤单的路上自由的孤单。你忘了吧所有的甜美的梦，梦醒后多久才见温暖的曙光，像夜归的灵魂已迷失了方向，也不去管情路上永恒太短暂。 不过转念一想，我倒觉得可能也有道理。为什么不会让许美静类似于这样子的声音出现在这个歌手舞台上？当然我们排除其他说一些客观的原因，有可能说导演组会觉得是不是这样的声音太冷静了。 对， 你想象一下，当一个歌手在舞台上唱这样子的歌， 现场哭成一片， 现场会哭，然后会冷，有没有？ 对，也是恐的。 对，所以他们可能更需要是能够在现场燃一些或者会带动气氛的人吧。当然，这是我们的想象。这是来自于许美静带来的这首歌，叫做《都市夜归人》啊。《都市夜归人》其实很多的歌都很适合在电台播放，他的歌在电台是非常有感染性的。 对，尤其放在晚间的时候，比如说刚才有朋友说《蔓延》也不错呀。 哦，这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有品味，有没有啊？我们想到一起去了。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最美， 主播私房歌，还有最后一首 主播私房歌。 当当当，最后一首歌曲推荐是来自我个人的，因为这个乐团我要隆重的为大家介绍一下，是来自台湾的独立乐团，叫做落日飞车。 对， 你会莫名其妙的发现，现在有很多这个台湾的独立乐团创作的风格都很北方啊。 是这个之前我也听过，是来自于台湾地区的一个小众的一个乐团，他们叫落日飞车。 这首歌曲呢叫做 Little Monkey Rides on the Little Donkey。 很可爱啊， 创作对创作的方式也很特别，还算是挺有感觉的一首歌啊。好了，今天的歌单大家可以在晚些时候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来查询一下啊。 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希望大家能喜欢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些音乐，希望今天你的下班的路途还算是顺利和愉快的，也并且祝你们有个美好的夜晚。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我是艾哥， 我是白杰， 拜拜， 明儿见。 春节咱们全家出国玩，语言不通， 路线不熟， 吃不习惯。 别担心，我在黄包车旅行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 有黄包车旅行， 换个地方团圆。 皇上的皇， 老北京年货大集于1月20日至2月10日在全国农业展览馆隆重举办，购买年货到农展，欢欢喜喜过大年。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2018年2月2日前至北京银泰中心、101北京国贸商城、乔福芳草地、丰台科技园万达、凯德精品、逢周五民生信用卡指定商户扫码付最高仅100，登录民生信用卡全民生活 APP 了解详情。 不看别人脸色，用心做好自己的事业，其实很。